总算明白美好的事物好像大部分都在青春时候发生，那天无意中翻出了那双发黄的白色球鞋，依然还有心跳温度，和他一起走过这城市许多的路，他总低着头听我的梦和心事，那一天想着对我说，随我的白球鞋的脚步好像可以走到幸福，忽然他让我感觉自己已不再孤独，可以在未知的明天去建筑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这保留却又忘了的初恋纪念，经历几次恋爱后重新回顾，爱还依然清晰在梦中，然当时的街灯和树有许多已不知去处，想起来我然感觉曾经自己孤孤独，你是否已走到你的幸福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成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大了那样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情，现在想起却面目模糊，只剩唏嘘感触，美好青春的爱情和曾经走过的路，变迁城市换成另一种面目，如今淡了那种感动难重复，幸福和那双球鞋放记忆最深处， 爱情的定义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

只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爱歌。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也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着你背影来到，写下或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熬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或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的离骚，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掉，我也不会奔跑。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

不需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仍留慈悲，虽然 空了下着傻，别再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了下着傻，别再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还有你的消息。你走了就走了，不要想起。风走了，沙走了，不要想起。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声摘录下你的日记。如果你不爱唱歌也没关系，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务院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在矿业权出让环节将探矿权、采矿权的价款调整为矿业权出让收益，出让收益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确定为4:6。环保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方案，提出2017年底前全面清理非法或设置不合理的入海排污口。关于北京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经纪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通知近日印发，自5月1号起，北京地区购买二手房需以自己的银行账户付款。公安部近日发布了消防安全提示，单位、居民家庭要及时检查和更换残破老化的电线，正确复设电气线路，并且安装漏电保护开关和过载保护装置，禁止超负荷用电。

愉快的知轻空目自问能随心过放过我吧不必走我好不好难得轻松物来难为我还受空偏空退发错 蓝色 baby 谈前提自愿挨住你没有开心可保证有时寂寞亦是种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 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北京新闻发表：人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但是西安红光路的有一个小区哈，因为楼上的孩子经常深夜吵闹，说过好多次都没有效果。那楼下的住户呢，花了400块钱买来了震楼器，连开3天予以反击。经过协调，双方谅解了。而此前呢，还有楼下住户用工具将楼上住户的门砸了一个坑，经协调花了1000多块钱赔门的。你遇到过吵闹的邻居吗？那你是如何处理邻里关系的呢？来看网友评论。ZGP 说，邻里关系相处确实不容易，为什么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呢？所以无论在哪儿居住，与人交往就是一门艺术，看您怎么去驾驭吧。亚兰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更何况是上下楼呢？邻里关系既敏感又无奈，遇事儿啊还是得三思，平时要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就不会出现这类矛盾了。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关系还取决于良好的社区环境和和谐的人际关系。关键是啊，得共同经历悲欢离合，见证时代的进步，这样也会更加增进感情的交流和彼此的信任默契程度，不是吗？继续刷新微博。近日网上流传一张4-5个外国人在上海一个地铁的车厢里摆起桌子大肆吃喝的图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地铁方面表示说啊，乘客守则显示不得在列车车厢内饮食，但是不具有法律的约束性，因而呢也没有具体的处罚规定，不同于轨交等等管理条例。那你是不是也曾经在地铁或者是公交车上吃过东西呢？你介意别人在公共场合吃东西吗？对于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来看网友评论。摇摇乐说，哎呀，别吃味道太大的，比方说韭菜馅的包子，也别吃产生垃圾的，比如瓜子儿，当然也别吃危险的，比方说冰糖葫芦。可是自己吃自己的还摆张桌子吃，这也太夸张了吧。王天元说，在地铁上饮食已经危害到了地铁列车车厢内的整洁性，该罚，不管是谁都要一视同仁。公共场合应该收敛，不要因为你的自私占用其他乘客的空间，让其他乘客的行动受阻。文明出行是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值得反省。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Black Heart， 献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在你心里，巴黎下了一整天雨。送给你我的心，计划是分开旅行啊，为何像结局我明白，停在你的怀里，却不一定 不要那么的密集，可以每一秒从中连在一起。你问我爱不爱你，这个不是个问题。早就说过需要空间才能继续。我有自由，不希望你离去。我们就试试看，各走各的路。别哭，这个只是个短短的度假，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巴黎吗？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如果不小心丢了100块钱，好像丢在了某个地方，你会花200块的车费去把那100块找回来吗？一个愚蠢的问题，可类似的事情却在人生当中不断的发生。有人被骂了一句话，却花了无数的时间回嘴，为了一件事恼火，不惜损人不利己的去反馈，失去一个人的感情，却还伤心了好久好久。幸福是靠宽容承载的，新的一天，放松心情，和宇阳一起做个豁达的人。 心甘情愿，我们只是路人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轻旅行，慢生活，烟花三月下江南，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全国400家连锁客栈，400-156-1616。 走到丰台踏青赏花去，2017丰台踏青赏花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来世界花卉大观园，赏百花争艳盛景，体验梦幻侏罗纪恐龙展，一睹罕见植物与奇花异草的奇妙结合。 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登场，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73-8851。 两大主题园区，多主题参观互动。1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狂欢进行时，这里是1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 电影嘉年华是1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7大主题活动之一，这是一场唯一面向大众的影视主题户外狂欢活动。与往届不同，本届电影嘉年华活动充分体现怀柔生态环境和影视产业的优势，突出文化为民、文化便民、文化惠民的特色。中影和新媒两个园区实行嘉年华活动联票，联票价格每人80元。除此之外，更携手怀柔近20个著名风景游览区，打造怀柔全域旅游联动平台，真正达到了票价优惠、内容倍增的效果，致力于为广大市民奉上一场别开生面、全民参与的影视文化盛会。同时，为了便于市民的购票，售票首次采用线上加线下互通模式，为广大市民搭建了游客娱乐参与平台。15天的时间，两大园区6个板块、24项主题活动，都将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游玩中尽情感受电影文化魅力，体验怀柔区影视产业的发展成果。怎么样？这么多理由，心动不如行动吧。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969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我是一滴远方同行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几万年，所有你的 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不要再和他见面。 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的技术前用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的上限。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帮你的爸爸戒烟，帮你兄弟姐妹买早点，让你时刻觉得很炫，生活过得悠闲，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想找你聊聊天，觉得自己可怜。 我坐在电话前面，也已经等了几天，我忘记那天谁先说再见。明明该你先道歉，但你却不道歉，我又醒着入眠。自己火炖，你应该快活的跟谁在约会，吃着那烛光晚餐，享受没我的浪漫，想到我快花红。 记得我生理时钟忽快忽慢，全都不对，姨妈也宣布不再和我见面，祈祷开始删手机里面所有你 九九九。 哦哎哦哎， 情呼叫救救救。 听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统计显示，截至日前，年内北京已经合计签约自住型商品房达到1883套，拉低北京房屋均价7.1%，超过了2016年的6%。近日，北京城所有的邮筒都可以成为文件类快件的接收点了。北京邮政加互联网打造的24小时便民快递服务新同城信筒快件业务正式开张，今后只需要提前买好同城信筒的快件信封，通过微信扫描信封背面的2维码，输入想要寄达的地址，再把快件投入遍布全市的信筒或邮政网点，快件就将于次日到达收件人的手中。记者从北京市政路桥市政集团了解到，地铁17号线通州区内的4渠站及2个区间开始进行地下连续墙施工，成为了地铁17号线同期招标的第一个实体开通的站点，为17号线全线2017年实质性开工拉开了序幕。近日，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均出台了楼市新政，自3月24号厦门开启新购住房需要取得产权证后满2年方可上市交易的先例后，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有福州、青岛、杭州、广州、珠海、惠州、成都、常州、济南和西安等18个城市出台了限售的举措。 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

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春天到了，我们都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想要去外面走一走。只不过，与其把时间浪费在去长城、黄山、九寨沟的路上看人头攒动，倒不如收拾行囊，去领略人迹罕至的自然风光。有“众神的后花园”之称的四川莲宝叶泽，这里的山岭雄奇俊秀，错落有致，大小湖泊碧玉通透，惹人怜爱。在万物复苏的春天，配上安静的妖女湖，湖的这头是巍峨的果洛神山，湖的那头则是披着红山的喇嘛，悠悠地在花海穿过，那画面实在太美，美得让人久久不愿忘怀。四川的莫斯卡消失在大山中的村落，它被三座大雪山包围，相当于与世隔绝的孤岛。千百年来，莫斯卡人守候着这片净土，过着天人合一的完美生活。也正是因为他们洒脱娴静的生活态度，成就了这个诗意的栖息地。深山出美景，三月的莫斯卡可以满足你对风景一切美好的憧憬。时隐时现的雪山，郁郁葱葱的森林，莺飞草长的草原，芳香扑鼻的花海，你能想象的这里都有。广西仙姑瀑布宛如仙女下凡一样。仙姑瀑布位于姑婆山内，山中瀑布虽然有十几处，但是最壮观也最为规律的当属仙姑瀑布了。高约30米的仙姑瀑布，水质洁净清透，还可以直接饮用，口感甘甜。远看密林深处，腾空飞出了一条银龙，如烟似雾一样。峡谷两侧古木参天，和瀑布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画卷。作为原始部落的云南翁丁古寨，位于云南省临沧市，这里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一个佤族原生态村，坐落在一个群山环抱、云雾缭绕的山路上。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山峦环抱，翠荫似绕，虽然岁月流逝，这里依然亘古不变。在这片高山流水之间，似乎有飞鸟向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诉说着佤族人民传颂千年的紫岗里神话。云南鹤庆马尔山杜鹃花一般在三四月份盛开，由于山高路远，杜鹃花海保存完好，山上还生活着多种野生动物，一派祥和的景象。山脚到山顶的海拔落差很大，形成了马尔山独特的景象。花期也从每年的3月到6月持续近半年，远远的看去就像人间仙境一样。黄沙碧水的昌黎翡翠岛已经成为了露营爱好者的天堂，春天去最为合适。黄色连绵的沙丘像少女低垂的眼睑，蓝色的大海则是她最深情的眼眸。由天空鸟看，这里海水的颜色反射出翡翠的质感，所以取名翡翠岛。一半海水，一半沙漠，静静地看海水和沙漠相拥相吻，仔细地聆听海浪翻滚的磅礴，咸咸的海风吹过，一切回到了最初的宁静光景。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哦哦哦，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贡献。哦哦哦，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奉上的世界。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有一位老人对他的孩子说，攥紧你的拳头告诉我是什么感觉。孩子攥紧了拳头对老人说，好累啊。而老人对他说，那你再用力些。孩子说，更累了，还有点憋气。这时老人对孩子说，那你就松开手吧。孩子顿时感到轻松多了。生活当中，当我们感到累的时候，攥得越紧反而越累，而放开手，换一个角度，就会释然很多。我是雨阳，放松心情，从这一刻开始。 我对雨有心早有预备，还不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